许一个心愿，勇敢向前，梦不会碎。我才发现梦想遇见时间的差别，逆着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，就像是语言流利喜悦看过这一切。我想追追寻完美的世界，我要飞飞得很高，在我的世界、oh, hey, yeah, hey, hey, hey,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，我体验每一个感觉， 我的自由、yeah、就像是雨 天再高，我的快乐。